寂寞唱成一首歌。我火一样沸腾的血，如最红的花，盛开着什么都不怕。说尽了只剩一杯酒。

什么你会出现在我的身边，整个人从此为你沦陷。为什么我会挂念在我心里面，总会浮现你的脸。我知道有收敛我心中的杂念，这样下去太危险。 你笑容很甜，在一起很黏，说爱还太肤浅。哦，要无情的界限要怎么分辨，不能手牵手只好肩并肩。